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伊朗军方承认日前非故意击落乌克兰客机，形容是人为错误。总统鲁哈尼对事件表示深切遗憾，形容为悲剧和不能原谅的错误，重新会继续调查工作，查明并起诉涉案人士，并且下令采取一切措施补偿。军方声明说，客机被击落之前曾经飞近伊朗的敏感军事区域，被错误当作敌对目标。军方就事件致歉，并将会升级相关系统，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明日显著转凉，稍后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钦州街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道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钦州街去旺角近长沙环道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在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的意外清理好的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啦，长沙环道嘅水管急收仍然继续噶，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噶。咁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快线暂时封闭，影响到车龙咧，而家排到过去长沙环消防局。咁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因为有水管急收，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长沙环消防局。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队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交通畅顺，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队去新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仍然都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渔港湾。大埔道去旺角近南昌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李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亦都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影业路回旋处和大学道回旋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五台的钱佩卿。歌手可以怎样进步？永远都没有满分，要不断学习。 我是二台的 Eric， 懂得进步的歌手呢，我觉得他要够贪心咯，因为你好易满足的话呢，你是不会想去进步的。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阿哥你睇下，隔篱屋吴分心个细佬吴焕乐一个人坐咗喺嗰边啊， 佢好似有啲唔开心喎、 啊。由细到大，我都冇一样嘢系叻过家姐，爸爸妈妈都好似净系锡家姐咁样。 只要揾到一样嘢叻过你家姐，咁咪得咯。 究竟毕加兄妹帮唔帮到同班同学吴焕乐呢？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啦，又进入呢个洗手洗手洗手嘅年代。 系啊，同埋咧，最近即系我啱啱翻嚟香港啦吓，已经身边咧有好多人话俾我听要啊啲口罩拎晒出嚟。 系啊， 飞机上面已经 feel 到好多人多多咗人戴口罩。 系啊，因为呢、這个病菌啦，咁啊嚟紧就即系大家都会紧张好多啦，咁啊继而就系坊间咧都知道所有口罩卖断市噶啦。咁、我直情咧見到咧係有啲炒到即係高價咁樣啦， 400多元一盒 喎、哦，係啦，即係20多-30元一個啊咁樣啦。咁我直情咧係瘋狂到我前日咧就屋企用曬口罩，咁、我就即係落街買啦咁樣。咁我落街咧想買單一個啦。佢已經係收緊啊個半啦 ，OK。咁個半其實都合理嘅、我覺得合理啦，係咪？我一行到出门口，啪一声断咗咯。 吓， 即系嗰个个半嘅口罩嘅品质已经，我买上手已经知咁薄嘅、透嘅、蓝色嗰只嚟嘅，即系平时我哋用开嗰啲蓝色、粉红色嗰只咧，系厚身噶嘛。佢仲系透光透到好似咧，将啲牛肉切薄片咁样。 咁夸张？ 我就话：咦，系咪呢只嚟噶？佢话系啊，蓝色啊嘛，系呢只嚟噶啦。咁我出到门口拎个环啊，轻轻一拉啊，已经啪一声断咗咯。 你应该好似咧坊间嗰个相咁啊，咪戴十只咁啊，唔惊烂咯。 唔系啊，佢断咗一只已经戴唔到啦。但系好在我就系咁啦。我喺铺头买个半嘛，梗系入多少少货啦。我买咗五只，五只入边有三只都系咁烂。你谂下，伤 心 系、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坊间都知道大家系需要买口罩，买口罩。咁但系咧，今朝都见到有一个咧，就话喺荃湾区咧都有个良心嘅铺头啊，佢又真系送口罩，佢就咁、我谂而家其实送晒噶啦，即系佢都自己得少量存货，佢都攞出嚟即系派街坊，系咁大家都系做足啲安全嘅措施啦、设备啦，咁啊尽量阻到啲病菌就阻啦，同埋自己都唔好尽量喺个街周围乱咁咳啦，因为我都今时今日都仲见到啲人乱咳嘅。 系啊，当然呢一个咧，除咗系自己嘅做足安全措施之外咧，亦都系啊，麻烦大家真系有公德心啲啊，同埋真系顾己及人啊。因为咧，我直情系搭火车嘅时候咧，又系劲多人咳啦，当然我戴口罩啦，跟住我转咗三个位啦，跟住坐到我前面对家嘅位嘅时候，系好近嘅，就等于施培同阿乐咁近啦。 哇！ 跟住喺我面前一嘢就。黑黐、我走都走唔切啊！但系今次我见到咧系几特别嘅景象嚟噶，反而年青人多咗戴口罩，反而啲叔叔啊、姨姨啊咁嗰啲，唔系佢哋唔戴，我都见到佢哋有啲会戴噶。咁、但系咧，咁譬如佢哋病嘅时候，可能都知道就系戴口罩可能会辛苦啲，但系其实病菌呢样嘢咧，即系无谓传俾其他人嘛，对自己又唔好，对人哋又唔好。 系啊嘛，所以自己小心啲啦。 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啦，其实我都啱啱翻嚟香港啦，其實去咗一個小旅行啦，有個小嘅分享啦。 開心啊！ 因為剛剛就簡單啊嘛，去咗日本東京嗰邊，係、啦。咁啊，其實主要咧就想去嗰邊試下體驗下簡單啦，同埋去嗰邊玩下買下啲福袋啊，同埋去滑雪咁樣嘅。咁、我就發現啊，原來都幾正嘅喎即係喺日本嘅簡單。咁平時香港我唔知道你會去邊度噶？今年有冇去邊？ 係啊， 唔係今年香港簡單， 香港啊。我今年 你仲會出去逼啊？ 我冇啊，我今年冇出去啊，我今年 countdown 好似喺屋企咋。 系嘛？即系我身边都好多 friend， 其实如果喺翻自己屋企嘅， 我今年摊摊打机啊，同子龙一齐度过啊。 吓，你会唔会数啊？我哋即系最后十秒。 嗱，好笑嘅呢个古仔，咁咧就话说咧，阿子龙嗰日咧就突然间打俾我，喂 ，Dixon 啊，我话做咩啊？我有时间打机啦，咁样唔使凑你咩？佢话我有啲时间啦，咁样咁啊打机啦，咁打机嘅时候咧，当即系例牌噶啦。话约8点打机咧，通常11点先开到波嘅。 甚至有時係打唔到嘅。咁都唔係重點啦。跟住我就見到個鐘， 好重點啊！ 呢個都見到， 你唔見大家好少約你哋啦咩？ 係啊，都見到嗰個鐘啦，就已經係11:45，我哋先真正進入個遊戲世界。 哇！ 咁跟住突然間咧，就聽到喺電話嘅裏頭另一邊咧，就係佢就開始同即係屋企人啦，咁啊即係講話係啊，差唔多夠鐘啦咁樣。咁就喺我哋開咗機都唔夠5分鐘，大家都未相見喺個遊戲世界，未相見啊！大家就已经要收线啦，喂，转头打俾你啊，咁样，因为大家都各自忙紧啊，咁，我哋就喺嗰个时刻咧，系倒数啦，咁真系望住个钟，大家一齐喺屋企倒数，咁但系今年咧，我觉得几开心嘅，就系、是、因为咧屋企楼下咧系响晒安嘅啲车。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啦，喺马路上面其实咧往时都间唔少会嘅，船都会嘅，就系咧当1月1日搭正嘅时候咧，数完就会全部响安噶啦。 系啊，呢个有留意过嘅。 系啊，咁所以咧，我试过有一年，前年啊，我就喺个街度度过，揸紧车塞紧嘅时候就望住个钟，哇，够钟啦，我仲想去目的地先数啊！突然间咧。是好气氛过去的目的地我估。因为在一个弥敦道入面全部都响晒安。跟住大家一起搞开窗就说Happy New Year! 不过我想讲一下我自己今年的 countdown 就觉得很特别。因为我是同了一个陌生人一起过。咁就係點解呢，其實話說其實我好似的神咁樣㗎啦，即係去到而家呢已經係唔會再去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因為已經怕咗攰。咁我嗰晚搭的士喎，咁我就記得係夜晚嘅12:54到上車啦，咁樣一上車個司機好好，即刻同我講，佢就話新年快樂啊咁樣，係啦，跟住呢我就同佢一齊呢喺個的士上面聽住電台嗰個探別呢，即係嘟嘟嘟嘟嘟嗰幾日咁樣同佢一齊度過㗎，係啊。 哦，好 sweet 啊， 但係你冇諗過你一上咗車之後，你最後就係要同佢一齊度過嘅。 其实冇谂过嘅，但系咁啱咪真系去到12:00先上车，系啦、 啊。原来系咁样。咁咧今次其实我都做咗啲资料搜集，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其实咧日本，我觉得佢哋嘅 countdown 咧，原来选择唔算好多嘅。咁我就去咗东京啦。咁、首先咧，你可以拣系去佢啲寺庙啦，因为寺庙咧差唔多接近去到即系跨年嘅时候咧，佢会有一啲叫除夕钟，即系一齐喺企喺度，系啦，就敲好多下，咪企喺度听 108个噶嘛。 系啊。我唔完全確定，但係類似呢啲數字啦。咁咧，我就上網睇完人哋啲片咧，嗰個人就話啊，好似冇乜特別喎，全部企喺度聽佢敲鐘。咁咧，我就選擇去另外一啲地方啦。咁亦都見到咧，有啲 shopping mall， 即係一啲商場嘅最頂樓。咁佢哋通常咧有啲叫展覽台或者展望台嗰啲嘛，即係好大嘅一個 area 一個平台啦。咁佢上面有 party 嘅，但我又覺得太貴啦。入場要300多元喎，咁我仲覺得我去旅行仲要除咗嗰啲主題公園要俾錢之外，咁 countdown 都要俾錢，好似好唔抵喎。咁我又冇去到嗰啲地方，結果咧我就去咗涉谷嘅街頭。咁咧其實我嗰陣時10:00去到啦，好得意喎！突然之間嗰條街嗰度咧，點解有人搭緊嘢嘅咧？咁跟住我就問 搭咩啊？即係講。 搭緊嘢 定係咩啊？ 唔係 舞台嗰啲係 啦，搭棚， 啲人搭緊嘢， 搭緊嘢搭緊咩？ 唔係我問清楚啲啫， 食咗飯啦咁樣。 原來佢哋新年日本人嘅節日咧，最中意就係搭山。 係啦，咁咧冇豔遇嘅今次係，所以冇搭山啦。 冇人問。 同埋聽完你上次有豔遇之後，知道好把鬼，你幻想出嚟之後，我哋唔想再問。 好啦，咁我繼續啊，講翻啲正經嘢。咁跟住咧，就問一下嗰啲當地人啦，其實係咪嚟緊會有活動咧？跟住佢就話係啊，嚟緊就會有 show。咁咧，跟住我就行咗去食嘢。 嚟緊有 show 咁晏先搭個棚，係 啊，好特別喎，我覺得係啊，我就覺得哇！咁趕嘅，因為咧 真係一個鐘頭後先至搭個台啊！ 佢真係好趕喎，突然之間係啲人起緊嘢，咁我估佢唔係真係。整一啲好複雜嘅台嘅，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咁跟住咧，其實對最多人會喺嗰個涉谷嘅十字街頭，我係入唔到嗰個位嘅。最後咧，我去咗隔離一個 shopping mall， 都係喺涉谷。 十字街頭咪即係斑馬線，好多人係 過馬路嗰度，係啦。咁其實好早已經有警察喺隔離嗰度維持交通噶啦。咁跟住我就係喺佢隔離嗰條街有個 shopping mall， 有個超大嘅屏幕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我哋嗰啲時代嗰啲咁大個屏幕，跟住全部人咧就塞實曬企喺度。跟住就会睇个屏幕影住喺十字街头嗰边有 show， 即有人唱歌啊、跳舞啊咁样。但系一个得意嘅嘢咧，就系超搞笑。我讲完之后，我惊最后唔搞笑，你哋会笑我。 唔会嘅，你会笑下嘅。 你都补得好快。 其实我哋习惯 咗噶啦，系咪啊？ 系点咧，师妹？ 喺个屏幕度咧，一路倒数咧，一路广告。 即係嗰啲手提電話廣告咧喺個屏幕度穿插咯， 植入式廣告。 係啊，咁、哦、全部人就一齊望住，一路 count down 可能30秒啦，又25秒啦，突然間中間攝個1秒嘅廣告啦。 咁個商場都要揾錢嘅。 咁你又啱，咁啊唔好放過商機啊嘛。 同埋真係唔好笑。 系咩？我觉得好特别喎、啊， 呢句好笑， 好特别，但系好特别嘅。 系啦，咁好啦，唔好笑就算啦。咁跟住咧，全部人都好好气氛嘅，都几逼嘅。咁咪一路听歌啦，全部都喺度弹跳啦。咁然后就一齐 count down。然后奇怪嘅地方就系，我以为大家平时譬如抢福袋嗰啲都好守规矩啦，或者遇到你见到遇到啲问题啊，或者。交通阻塞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礼貌慢慢 走。是啊是啊是 啊, 啊。我发现反而在 count down 之后不知道是混杂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大家横冲直撞的即是被人夹到扁啊、哦、或者有些人是会。 即是会 扁 开你啊。 是啦、啊、或者是刚刚倒数完之后又喷啤酒咯。 即是兰桂坊这样咯。 是啊又是啦、啊、有些这样的感觉咯。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来的、嗯、即是如果你们要去 count down 的话去日本的话可以头先有这么多的选择。 嗯因为呢我最近呢都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上面咧都見到有啲朋友喺世界各地嗰度去到倒數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嘅去世界各地倒數嘅好玩之處咧，係即係好似頭先思培話啊，可能嗰個地方真係夾雜咗都唔同國籍嘅人，即係等於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倒數揀咩蘭桂坊咯、啊，因為蘭桂坊外籍人士多，你如果去外籍人士佢哋一倒數咧，佢哋嗰個狂歡咧係佢哋會帶動到你嘅氣氛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即係我自己係啦，我自己今年其實我都冇乜意欲再出去。逼啊玩啊咁啦， 大个啦， 系啦，咁但系 都冇得俾你， 系啦系啦，咁但系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如果真系你去外国咧，喺外国度倒数咧，我都好想试一下，因为我好似冇试过。 氣氛我覺得是高漲啲嘅，即係個感覺。 係啊，係啊，刺激好多啊！ 都算是幾難忘的一個體驗嚟嘅。 係啊， 我今年就好好啊！我個倒數好有呢、這個深刻噶。 點解咧？ 今年倒數係咪喺電台噶？ 係啊， 係咯、 啊，好深刻。 咁你有冇 第一年倒數？ 哇！ 係啊，勁開心。 係咯、啊。但你咩啊？你第一次喺電台倒數咩？ 唔係啊，第一次同 Leo Leo 倒數 啊！因為第一次喺電台倒數俾你， 我為係啦，我即係佢應該可能會聽緊，因為上次都有聽我哋嘅。係啊，咁啊，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好笑。我開頭已經一早同佢講，我話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開心㗎，你會覺得好自己 好 自嗨㗎咁樣啦。跟住咧，佢唔信，跟住到倒數嘅時候啦，即係零星幾個人啦，加埋師兄祠堂嘅人走咗入嚟一齊倒數啦。 系， 一倒数完之后，仲要即刻报新闻啦。 系咯，你有五秒喎、啊，其实嗰度 系啦。跟住之后咧，好笑嘅。跟住我哋就一删咗麦啦，大家真系恭祝大家、哎、Happy New Year 咁样嘅时候咧。跟住之后咧，就大家江诗英新闻就去咗噶啦。即系我哋讲紧我 自己喺电台里边。 系啦，咁跟住留心啲听我哋讲嘢。跟住好笑啊！跟住大家即刻静咗啦。 咩？即系一倒数一新闻之后，大家静晒。 一新闻完咗之后，大家喂 Happy New Year 啊咁，跟住之后大家就静咗。 各自有各自做自己嘅。 得五秒。 跟住之后我就讲，我都话咗啦，因为头先，因为我哋将最兴奋嗰、那个。 energy 狀態擺咗喺十二點之前， 係 咁、所以就有頭先個氣氛。佢話跟住佢同我講，佢真係好好 gentleman。佢話唔係啊，我都覺得好好啊，好得意嘅經歷，好俾面。 咁又老實講，佢可以答你咩啊？係咪先？喂嗱，今個星期啊，繼續都會有我哋呢個金曲嘅 segment 啦，喺我哋度播出啦。 陳詠詩認真做新人， 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咧呢、這個新人咧係邊個咧？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刘子石。 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啊，师培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刘子石。Hello， Hello， 师培你好，我系刘子石。 见你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兴趣啦。其实今年系都系 focus 翻喺情歌方面系嘛？我见你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又有好多自己跳舞嘅片啦，会唔会嚟紧都有啲大计系同而家嘅歌曲方向好唔同嘅咧？ 因为我。其实我广东话都唔够好，所以我怕如果唱，可能一开始都是唱慢歌比较容易啲。 系，但系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希望之后可以出啲快歌啦，唱跳嘅感觉。 咁其实而家系咪都多时间留喺香港，定系完全系留喺香港啊？ 完全啦，完全住喺香港咯。我系上一年七月嘅时候嚟到香港住，之后慢慢就住到依家咯。 都已经习惯晒啦嘛？ 习惯晒啦。啱啱开头嚟嘅时候就真系好唔習慣呢度嘅物價，之後大家好似都好趕時間啦、啊，啲嘢又比較好似口味比較重啲， 好濃味嘅食嘢。 係啊，譬如奶茶嗰啲好甜， 但係明明台灣嘅嘢飲都係好甜噶。 嚇唔知道，我覺得茶餐廳嗰啲，譬如奶茶真係甜到真係，我一定要少甜少冰。同埋我覺得嗰、那個譬如一啲茶餐廳嗰啲咩豬扒飯啊嗰啲汁。蒜蓉汁之后咩洋葱汁，俾得好多，多到真系好似汤饭嘅感觉， 咁夸张， 超真系好多。同埋我觉得台湾啲，譬如台湾嗌一个饭咁样，可能有三个菜，只有一个肉咁样。 嗯、 但系香港都净系一个好大嘅肉扒，之后菜可能一两条咁样。我就觉得哇，喺香港真系食嘢可能会成日。可能食多啲生果，系啊！我怀疑香港人系咪厕所方面系咪有啲 会唔会有困难？ 有啲问题系啊，系啊，真系会系、啊。 问下你啦，有冇一啲嘅事情你系好寻常嘅，但系又分外地认真去做嘅咧？ 我自己一个好坚持嘅嘢就系，我会叫身边所有朋友，如果同我食饭嘅话，我坚持一定唔可以出声。 啊 一定完全一啲聲都唔得，因為我耳朵好似好好敏感，聽到人哋嗰啲叫咩嚼即食嘅時候有啲，唉，嗰啲聲我真係接受唔到。 哦，因為如果一路講嘢再一路食嘢嘅話咧，就會好多咀嚼聲，即係好明顯有啲口水聲啊嗰啲。 係啊，同埋有啲可能靚女之後食嘢有好大聲，我真係。完全接受不到 哦，咁所以其实就算是靓女都不可以吃饭的时候坐得你太近了，咁咪会俾你听到啲声咯。 但系呢个有时系佢哋由细到大的一个习惯，好难去改。 咁所以你都会包容嘅系嘛，尽量身边嘅朋友，不过就最好就唔好讲嘢啦。 如果熟啲嘅朋友就会同佢讲，但系如果可能唔系好 friend 嘅就算啦，就可能下次就尽量唔好同佢哋一齐吃饭。 好啦，咁啊讲返歌曲啦，知道你今年亦都系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啦，咁就出咗一首歌啦，离开有什么可怕啦。咁如果你真係可以胜出嘅话，你觉得个原因系咩呢？ 我觉得应该系大家会觉得哇，一个台湾人出到嘅歌曲竟然系广东歌。其实呢首歌都练得好耐，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系会俾呢个奖我嘅话，我觉得系比较偏向呢个方面。 就是因为感受到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应该要奖励下你的。 是都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 今天多谢子晴，也都希望今年你有一个理想的成绩啦。期待你会不会看接下来有一些新的歌曲或者一些新的动态可以跟我们分享。今天谈到这里先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在已经午夜，谁知你号码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招架，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有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怕，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多准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 变化。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湾大选投票已经在下午四点结束，过万个投票站随即转为开票所。行政院表示已经加派人手协助点票。台湾传媒引述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竞选办公室消息，预计蔡英文最快可能晚上八点左右会见国际传媒和支持者。主要对手国民党的韩国瑜今晚会留守高雄大本营等待选举结果，另一个候选人亲民党的宋楚瑜就会在有结果之后召开记者会。蔡英文今日早上投票之后表示，希望选民能够用选票让台湾的民主更加强大。韩国瑜投票之后搭车离开，没有接受传媒访问。宋楚瑜说选举气氛平静，展现台湾民主风范，部分票站出现等候投票的人龙。有从香港移民台湾的选民说，在香港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手上一票有多珍贵。一个女子在大屿山的凤凰山堕崖，身体多处受伤清醒，正在等候飞行服务队救援。警方下午两点多接到报案，指女士住在凤凰山的山顶跌落山崖。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聚集，有人在柱上贴徽春和文宣物品，商场外的巴士总站有警车和防暴警员戒备。下午两点半过后，有戴口罩和穿黑衫的人在商场内挂上反修例文宣物品，也都留下便利贴纸。商场内有保安员巡视。在商场外下午有几架警车驶至，有蒙面防暴警员持盾牌戒备。商场的多个楼层围栏位置早前已经将玻璃换成铁罩。足总公布今届大年初二贺岁杯将会由港队对港联，至于头场就由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队对明日之星队，活动详情和球员名单稍后公布。赛事在今个月26日大年初二在旺角大球场举行，头场赛事在下午1点半开赛，尾场在下午4点举行。赛事成人票价80元，特惠票30元，球迷可以在比赛当日中午12点起在旺角大球场售票处购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是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有几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狮子山隧道口，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狮隧口。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另外咧，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一段嘅车龙咧，排到李郑屋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另外咧，长沙环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暂时封闭，影响到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美丽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咧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影业路回旋处同埋郑直之中学。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中慢线亦都有修路工程，咁影响到车龙咧排到过去南丰广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推行嘅幼稚园教育计划，直接资助合资格嘅幼稚园，减轻学费负担。从多方面提升质素，照顾儿童的不同需要，为栽培下一代努力，优质教育由幼稚园开始。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思，认真做。 見到喺社交平台上面啦，有好多人咧就話去滑雪啊，去可能去旅行咁樣啦。 係啊， 咁咧所以今日咧都諗住講下滑雪啊。滑雪咧我就去咗一個 滑雪嘅時候，你哋去咗 滑雪，我就去咗滑雪啊。咁咧去咗呢個滑雪嘅聖地其中一個啦。咁細個嘅時候睇漫畫已經成日都聽到呢個名噶啦，就係輕井澤。 哎呀，我都好想去啊！係 嘛？唔知點解咧？ 輕井澤我都 細個嘅時候睇漫畫，成日都見到話啲人去度假要去輕井澤。 係啊，通常都會同我啲女仔好靚噶嘛，啲男主角永遠都同嗰啲女仔 漫畫啊嘛， 唔知係咪又熱咧，就做好少跟住咁樣就去嗰度咯。 哦，但我今次去到啲人著得好多，冇凍。係啊，咁咧嗰邊其實咧就係一個幾好幾靚嘅地方嚟嘅。咁係有少少遠嘅，大約喺東京我坐啲 JR 啦，就大約一個鐘。 我問一問先，嗱嗰個地方咧係陽光與海灘式嘅靚啊，定係又係好似城市嘅靚啊，定係鄉村啲好多草啊？好多山嘅靓啊！ 乡村啲嘅，即系你唔觉得自己去咗城市嘅，因为药妆店都冇嘅， 咁啊冇得行街嘅咯。 冇错啦，又唔可以咁讲，有个 outlet。但系就冇乜嗰啲化妝品嗰啲俾你買咯， 但系個 outlet 都唔係名牌嘅，全部都係菜啊， 肉 生果啊， 系啦，好地道啊啲嘅，系啦，好地道 嗰 啲嘅。 咁又唔系 Outlet 就系平时日本嗰啲好多品牌嘅 Outlet 啦。但系据我所知，如果你轻井泽，你除咗去 Outlet 附近嗰个滑雪场之外，你再玩入啲咧，仲有啲温泉区啊，即系唔系温泉区嘅，有啲温泉可以浸啊，或者有一啲嘅体验，譬如整面啊咁样嘅一啲工作坊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嘅。咁但系今次我就主要系喺Outlet 同埋滑雪区嗰边玩一下先。 我想问滑雪之前需唔需要上堂嘅咧？ 正常嚟讲，如果你咩都唔识，系啦，我会建议你学一学基本， 即系同你玩雪剧嘅原理咁咯。你 起码要 点样 刹掣都要知 啊。系啦，刹掣啊跌啊咁样咯。我记得我第一次仔去滑雪咧，系喺韩国。哇，嗰次真系痛咗我几日，因为咧我唔系跌痛啊，而系滑雪咧着嗰对雪鞋啊。佢要穿嗰對雪鞋，其實係上到去你嘅大約膝頭哥位置噶嘛？ 膝頭哥對下咯，係啦。 係啦，因為佢係要防止你嘅上寸下五寸跌嘅時候會骨折，或者你嘅腳腕扣唔實會骨折，所以對鞋係特別包得你好緊。咁咧，我嗰次係即係嗱，我哋平時人正常行路，你個腳爪個腳腕會喐噶嘛，咁你先至會鬆動噶嘛。你嗰次係感受到成個腳腕被 lock 實咯，好似你玩啲模型啊，男仔玩嗰啲膠嗰啲公仔啊，佢咪咧只腳腕通常 lock 實咗噶嘛，成日俾你企喺度靚靚噶嘛，唔喐得噶嘛，但你淨係可以喐到膝頭哥嘅位置嘅啫嘛。我就係咁樣樣去經歷咗成一整日咯。 哇，好辛苦喎、啊！但你唔換鞋嘅？ 唔係啊！你已經喺個雪場入面，其實你冇乜得喐噶啦。你行係點行咧？除咗嗰個底嗰、那個嗰條雪嗰條嘢咯， 係 啦，唔除就冇可能行到噶啦。 係啊，要甩咗個板咯。 哦， 如果唔係你就行唔到路啦。 系，唔系我系谂紧会唔会系你对鞋唔啱啫？ 我问过啊，佢话系啱 size 嘅。O K， 因为我以前咧滑雪有一个唔好嘅体验嘅，第一次系喺澳洲嗰阵时咧，要去到平地啦，跟住搭去一个中间嘅位置度借衫同埋借鞋啦，然后再攞晒所有嘢啦，就上上面开始滑。咁即係話我冇機會可以再換其他配備啦，就算我唔啱。咁結果呢我係玩 ski 嘅，即係兩塊板啦。我係覺得 keep 住隻腳都好痛嘅。咁以後我就唔係好敢滑雪。咁跟住再去到再大啲啦，今次就玩 snowboard 嘅。咁我就知道啊，其實鞋真係好緊要。如果你唔啱嘅話，你唔好夾硬著，你會腳痛嘅。咁就講返少少先，關於滑雪嘅話呢。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我發現喺嗰度咧有好多一家大細嘅人玩啦，有啲大人咧直情孭住個小朋友玩，或者抱住個小朋友玩， 咁危險。 其實係好危險噶，但我見到好多人咁樣做咯，係日本人嚟嘅。 但係佢哋喺平地唔係上山， 係上山啊！ 哇！ 即係一路，我唔知係咪想俾個小朋友由細到大咗感受嗰種漂移嘅感覺。 定係佢自細就培訓小朋友要保護屋企人啊，保護爸爸媽媽，因為跌嘅時候作得砸青嘅小朋友先。 即系感受我俾人砸嘅感觉，应该唔系嘅，我估系佢知道系安全，而且咧我知道嗰啲爸爸同我讲，因为倾咗一阵偈啦，同啲 日文啊， 英文用系啦，用啲好仅有嘅英文嘅能力啦，咁佢就话佢已经玩得好叻噶啦，即系好专业嘅，咁所以佢先至会带埋个小朋友，佢系背脊孭住一个啦，再带住一个几岁嘅拖住啦。 啊，我都知啊，因为有啲小朋友嘅滑雪班嘅，因为我哋有一个监制啦，咁跟住佢好似最近都系去咗日本唔知边一度滑雪，去北海道唔记得咗啦。总之我见到咧就成班小朋友，佢影咗张相咧就有教练。大概六七个小朋友都就教佢哋点样滑雪啊，系有啲小朋友班俾佢哋嘅，系啊， 可能嗰个地方本身其实有滑雪场呢样嘢啦，即系我香港冇噶嘛，咁、 啊、 你就唔会有由细到大要培养呢一样嘅习惯，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可能系一样好平常嘅事情嚟嘅、 嗯。你香港溜冰啊，都系求其溜噶啦，边、 啊、 人上堂啊？ 真系要玩到转圈嗰啲，你先会上堂咯。 不过咧，不过打个岔咧，我见过一次咧去溜冰啊，溜冰场嘅时候，我系同我屋企人啊，乒乓。跌低啊！我唔识扭嘛，跣低啊！我好痛心啊，因为我屋企人咧争啲为咗我冇咗四只手指。 哎呀， 咁惊！ 佢平凡跌低嘅时候，保护一护我四只手指平分瞓咗喺地下，然后咁啱有个冰有个刀咧喺佢侧边手指边擦过啦，真系好想，可能真系争一次手指尾就中噶啦。哇！咁我就覺得自嗰次之後，我就覺得溜冰係一件超危險嘅事。 其實都係嘅，同埋要小心啲，所以要學咯。我覺得即基本你要知道有少少 knowledge 出。如果唔係，普通行都 OK 嘅，但係就自己小心啲。 係咯，其實如果我冒然，譬如好似你咁樣去日本度滑雪啦，但係我唔識滑雪，我滑之前佢會唔會 offer 啲好短嘅 course， 即係滑之前都教一教你點樣滑嘅咧？起碼會 俾錢啦。 俾錢。 其實去到嗰度咧係有啲滑雪學校嘅，咁我都做咗少少嘅研究啦。咁有一個有三間嘅，你一路行去雪場其實已經見到噶啦。咁有一啲就係可以講中文嘅，即係都應該係普通話，唔係廣東話。咁跟住有啲係英文嘅學校啦。咁同埋你本身去嗰個 centre， 即係你滑雪嗰個地方咧，都有當地嘅一啲課程俾你學嘅。 哦，即日可以學完嘅係咪啊？即係即日係 啊，兩個鐘、四個鐘咁樣咯。 哦 ，OK, okay.。 咁有團體班或者係有單一對一啦，或者一對二等等嘅。咁咧跟住就去正常你去嗰個 centre 就租啦，即係租吊車嘅證啦，跟住要租嗰啲嘅 衫 褲鞋襪啦，咁同埋個入場啦咁樣。咁我就咧今次其實都玩咗，我覺得幾抵嘅。第一日咧，其實我得半晝時間。原來咧，佢有 light ski 呢樣嘢嘅。咁、咧，平時你買一日啦，平好多。你平一日就係、一日就5,700 yen 咁樣啦。可能你之後你唔玩一日嘅，你玩四個鐘5,200 yen around 咁樣嘅數啦。咁、但係原來 light ski 嘅話咧係2,000 yen 啫喎。 但係幾點開始先？即係 夜晚4:00-8:00 同你講9:00-10:00咁。 夜晚去滑雪會唔會比較危險啲啊？比朝 都好光㗎嘛？ 都光嘅，咁但係。真係冇咁靚咯個景，即係你夜晚嗰種有太陽底下睇得好清楚啊，啲樹啊，點樣啲陽光反射落啲白色嘅雪嗰度，嗰種美景你係睇唔到。 有冇食到雪啊？ 梗係有啦，即係你唔想跌嘅時候，啲雪湧埋你個面度噶嘛， 臭臭地喎。 咁又冇臭喎，唔知 我唔知 係 咪因為我上次去食即係食雪嗰陣時咧，係即係個地下嗱，因為嗰陣時佢啱啱下落緊飄雪啊，飄雪緊其實我都覺得頗污糟啊，因為好多人嗰啲腳咧。成日踩咧，咁我咁啱去咗嗰一笪嗰個氹咧，係唔知點黑掹掹噶，即係有啲黑色污糟咁樣噶，所以嗰啲雪唔係白雪嚟噶，黑黑的雪噶，跟住我就撲嘅時候就嚼到一下咯，係喎， 即係喺好低嘅位置已經有啲好黑嘅雪， 係啊。咁有時佢啲污糟唔一定人踩嘅，可能係樓上啲樹啊，唔知邊度滴啲嘢啊，佢都可以污糟嘅。 都係嘅，都係嘅。我覺得未唔係全部地方都係灰色嘅雪嘅，都大部分係白色。不過譬如廁所位啊嗰啲，你就 feel 到濕滴滴啊，有好多黑色嘅嘢啊咁樣啦。咁始終都有嘅。咁另外咧，我覺得得意嘅地方係咧，你去嗰度滑雪咧，你會即係可以試到唔同嘅賽道啦。咁但係呢一個地方其實係簡單啲嘅，即係佢簡單。得嚟咧又有啲斜啦，即系你系初学者或者中级咧都玩得开心嘅，但系高级就可能未必可以 fulfill 到你的要求，同埋睇你滑雪，可能你如果识嘅话都知啦，要睇下佢有冇落雪啦。我第一日咧去到冇落雪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净系用佢啲喷雪啦或者假嗰啲雪咧，就硬到好似溜冰场嗰啲冰咁样嘅， 多线嘅， 线嘅，但系好硬。在硬地度滑雪， 即系你 一跌咧就好痛， 冰粒咁上下， 冰粒啊，都系嘅， 冰 板啦，冰 地 啦，系啦。咁第二日咧，你真系 feel 到滑完落完雪之后咧，啲雪系绵好多嘅，同埋舒服啲嘅咁样。 我想问，由最高滑到落最低咧，个时间有几长到啊？即系由你开始由高一开始 落嚟啊，定系认真玩咯？ 睇下你系初学者， 你技术型应该可以好耐嘅。 如果技术型咧，我当佢真系由头到尾都唔会停噶啦。有冇3分钟时间啊 ？last 到定唔止嘅？ 唔止， 哦，都几 咁短。因为一落到嚟咧，你要再除鞋，又再搭缆车啦。如果得3分钟咧，就好忙啦，不停咁样3分钟落到底，然后再搭缆车上去，一个来回你好闷嘅。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中意一次过搭到最高，然后就削落嚟就会开心啲，可能玩10多分钟。 O K， 系 啦，我比较渣啲啦， 都几刺激喎。 因为咧，我玩呢啲嘅时候咧，其实我同冰咧都知结下不解缘，即系正所谓欺山莫欺冰。咁我嗰次咧真系欺欺地冰。咁咧我就话说系喺一个唔知点样冰一个冰城啦 ，OK， 冰城就唔系落雪，系冰城，全部都系冰雕嘢嚟嘅。咁入到我就见到哇，一个好靓嘅上下梯啦，咁好开心啦，上去玩啦。嗰阵时我就系冇做足呢、這个安全嘅 保护装， 即系保护措施，冇手套，我就咁咧爬住侧边咧咁垂落嚟。我系垂落嚟，因为天气冻啊嘛，即系佢冻嘅时候扑落嚟嘅时候咧，都唔觉得有嘢。我离开咗嗰个会场，开始热咧，我只手滴紧血。 啊， 系啊，我就 戒咗啲乜嘢啊？ 原来我系俾即系我坐嘅时候咧，即系两只手打开啊，跟住咧系俾嗰啲冰嘅边咧刮咗一下。我喺上面已经 feel 到我刮咗一下噶啦，但系热落嚟冇嘢啊 ，OK 啊咁。点样行到出去一融咧，即系开始唔系融啊，开始暖咧，我只手已经系滴到成地都系血咯， 好恐怖啊！ 跟住原来我手指尾个边咧爆开咗， 哇， 系啊， 好紧张啊！ 系分，净系见到分裂咯，好在未见到骨，但系佢个伤口都几深。 下次去冻嘅地方要保护自己。 系啊，下次唔去咯，下次夏天先去玩啦咁样。 咁其实咧，除咗即系日本啦，其实我都知道有好多地方有啲新嘅雪场啦。咁、我就发现咧，呢、這个你譬如租衫都可以讲多少少嘅。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以前我去一啲雪场咧，你租衫你系冇得拣嘅，佢就咁拎俾你嘅啫。 系啊， 或者咧全部一式一样嘅，全部 臭咯。 系啦， 臭你挡唔到啊，你挡唔到。 真的擋不到啊！那種味咧，你一路著住咁湧上嚟，係啦、 啊。 但係呢一度咧，即我唔係特別 sell 一個地方啦，純粹只係體驗啦。我聞過咧，冇乜特別嘅味嘅。 你索先，索咗先著， 梗 係啦，分享嚟嘅。 但係你唔覺得如果你索完之後咧，如果真係有味臭嘅，跟住你諗下，你又被逼一定要著，因為你山長水遠嚟到呢度，你嗰個嘅唔自在係成日嘅。我係你，我唔索啊。 同埋係你走咧，嗰啲味道走唔到你个身， 你会凝住噶。 你啲衫已经索咗，你本身个衫入边啲臭味啊。 系啊，所以我系你，我宁愿唔索啊。 系啊， 呢件事， 因为作为一个 心理阴影， 我觉得我要即系试完先可以话俾你听啊嘛。所以我就觉得点 牺牲咗自己啦， 系嘛？多谢。唔系咁，但系去到嗰度咧，佢系有得俾你拣衫嘅，我就觉得几得意。即系我都似你着和服咁，你有得拣自己中意嘅 pattern。咁佢就会俾你行入去啦，你就会去好多唔同颜色嘅雪衫啊。咁然后你就拣自己中意嗰件咯。咁我觉得就会比较开心啲咯。 有 边 几 样装 备噶啦？即系对于一啲冇滑雪嘅人，其实可能佢就系谂我得几件衫，得对鞋咯。但系有仲有啲乜嘢嘅咧？ 衫正常嚟講，咁一定有啦，即係啲 gear 啦，咁你要玩嘅睇下單板定係雙板啦，即係一塊 snowboard 定係 ski 啦。咁另外，如果你玩係 ski 嘅，咁啊正常有兩支嘢啦。咁另外衫嘅話咧，即係成身著啲咩咧？有啲人會保險啲，戴埋頭盔啦，有眼罩啦，跟住仲有衫啦、褲啦，如果我提議啦，唔係好熟嘅，或者你想練習好啲嘅話咧，會帶一啲 support 啦，即係譬如膝頭哥啊，或者你手套啦，手套裏面其實都可以攝一啲 support 啦，或者係 pad 戰啦，咁都係好緊要的。 我反而想知道，如果我去滑雪場滑雪嘅話，要帶幾多衫？因為上次 Kitty 去嘅時候，我哋都研究咗好耐，究竟要著啲咩衫咧？ 其實一件線水嘅衫咪得咯，我覺得 唔使保暖㗎。 唔係咁，你裏邊 即 係 入面咩都唔著。 咁 應該有啲底 嘅，講下笑啫，係啦。咁你平時正常打底都 OK， 我就係著咗一件保暖衫，跟住外面就加咗一件滑雪嘅防水衫就得咯。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巡禮， 尋常事認真做新人。今次出場嘅新人輪到佢， 吳林峰。 喂，林峰啊，唔该。 喂，系你好啊，李晨。 喂，好开心啊，今日我揾嚟有林峰啊，不过佢吴林峰。 系啊，冇错，大家好啊。 系啊，都系我好喜欢嘅男孩子，因为咧，我其实之前都喺街上面咧系倾听你嘅歌声嘅，好早就已经做你嘅乐迷啦。 多谢你啊。 身边啲朋友系咪都系叫你林峰多啊？ 其实系噶，咁佢哋就即系好 friend 嗰啲朋友咧，就叫我肥仔嘅。 哦，叫佢肥仔， 系会叫我肥仔嘅。哦，跟住不过大家都开始唔记得我个姓噶啦，所以大家都系喂林峰啊，喂林峰啊咁样咯。 即系你今年而家都仲系一个新人啊嘛，咁我哋都要认识新朋友啦，咁所以我就同你玩个小游戏咯，吴林峰嘅快问快答啊， 好啊 ，ready 好噶啦， 好啦，嚟咯，第一个影相俾人影， 自己影， 旅行打机， 梗系睇风景 ，busking 定系售票演唱会， 啊，好难拣啊，可唔可以两者都系噶， 唔得二拣一， 哦，咁啊 busking 啦， 好，另外唱歌同弹吉他二拣一， 唱歌， 彩色定黑白色， 黑白。 呢、这、一个嘅快问快答咧，其实最尾嗰个问题咧，彩色同黑白色，你好似喺你嘅社交平台上面咧，系好多一啲好素色啊、黑白色嘅相片。 其实系噶，因为第一件事就系我自己好唔中意比较嘅，同埋我觉得呢个世界应该系大爱啲嘅，即系因为每一件事其实发生嘅前因后果。其实每一个过程嘅都好漂亮、好美丽嘅事嚟嘅，喺我生命中。咁但系可能我咁样讲，你会觉得我系拣彩色嘅人啦。咁但系正因为黑白，其实就系冇一个彩色之分，边个靓丽啲，边个靓啲。我觉得嗰种靓嗰种嘅感觉系一种好平淡嘅感觉，所以我好中意黑白色或者灰咁样咯。 另一样嘢啦，影相同俾人影，即系自己影人同俾人影，你系拣影人嘅。 系啊，我系拣影人，我系一个菲林相迷嚟嘅，其实系。 咦、欸、喂，讲下嗱，菲林相，因为我身边咧中意影菲林相嘅人咧都有，但系我成日都想了解一下咧，佢哋点解中意影菲林相嘅，有乜分别咧？ 菲林相个质感同 digital 嘅相机有少少唔同嘅。 嗯， 菲林系你要一手一脚自己去扭光圈啊，扭快门啊，点样去对焦啊，即系每件事都要自己一下一下去做咯。咁所以其实我都影菲林嘅原因系，我觉得留一影相其实系为咗留低嗰一刻嘅 memory 或者嗰一刻嘅感觉噶嘛。 系， 如果呢一件事可以自己亲力亲为嘅话，我觉得嗰一个 moment 会更加珍贵咯。同埋我唔中意俾人影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唔知摆去 pose。 唔系、哦，我见到你嗰个社交平台好多 pose 嘅、哦。吓、啊，错得起喎、 啊，不经意摆出嚟噶。哦，你特登叫我喺面前扮个 pose 出嚟，我做唔到咯，系嘛？ 嗱，头先最后一个咧，就系你好难抉择嘅 busking 同售票演唱会。嗯、最后你系拣 busking，、 嗯、即系啲人成日话初心初心啦、 嗯。 其实我觉得初心其实对于我音乐世界嚟讲，其实就系音乐系冇边界，即系有啲大爱 feel 嘅。就系、是、我觉得音乐系一个。帮大家抒发情绪嘅关口嚟嘅，我觉得音乐可以拉近人哋距离，咩我都会拣 busking 嘅原因系佢嗰个无边界感觉好好，即系喺个我可以好自由地去做我想做嘅嘢，可以用我嘅方法，用我嘅歌曲去拉近人哋嘅之间嘅关系啦。 共鸣其实就系嗰刹那噶啦嘛。 系啦，即系我希望我嘅歌，即系自己可能到决定今年做新人，就出呢个作品出嚟嘅时候，其实都好希望就系、是、啊。首歌唱得好好听啊，你把声好好听啊、 嗯， 其实我都会开心。咁但系当有人同我讲，你首歌可能喺呢个 moment 帮咗我一把嘅、嗯，我反而觉得嗰个感动会更加大嘅。 嗱，咁啊，最后啦，今嚟紧呢一年啦，你自己有咩新希望啊？ 第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好希望，即系自己都有写歌啦，睇下可唔可以再同，即系今年都写一首歌俾 Elvin， 咁所以睇下年有冇可能机会可以再同其他歌手合作嘅。 好啊，咁我哋期待你嘅呢份爱，同埋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啊，好唔好？ 冇问题。 好多谢你，林峰 ，thank you。 多谢你的信。 好，拜拜。 拜拜。 星光的旅人还在守望，如艳放难以比所想的绝踪，枯竭过自我，然后学懂练习渴望，又再失望，受过伤创，害怕爱与热烫都会被冷藏，面对镜的你望到几多绝望苦放，提着困惑何时放，行下去是何地方，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出生于废墟，曾怯慌如脸庞，无奈寻觅过，承受过，期限都过，就此经过死亡，前进可有光，从这方能够窥看，即使瞬息渺茫，仍够发慌，重复退败过，重生再发现开阔， 错，你怕爱明白了不过是蹉跎。面对镜的你，终于放低绝望苦放，凭着领域更广，继续寻访，便找到乌托邦。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光，出走于废墟，无怯方如李刚，无惧寻觅过，承受过，奇行都过，就算不在接翼探访，越过山岭，然后发现道中有光，如曙光从这天降，彩色的结晶如暖光仍绽放，遥望着在天圆或者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强调会追究，为家属提供透明和公正的调查。乌克兰当局表示，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协议，要求进行客观调查。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有几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在呈祥道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了，不过去到近蝴蝶谷的慢线再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过去黄大仙中心。就是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不过现在近住蝴蝶谷去荃湾方向的慢线都是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黄大仙中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近要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到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窝打路到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广播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去旺角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李郑屋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江西街。咁另外啦，长沙环道嘅水管急收仍然都系继续噶，影响到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封闭，龙尾排到元洲村。喺新界区方面咧，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影业路回旋处同埋郑直之中学。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邵氏影城嘅中慢线亦都有修路工程，影响到而家咧龙尾排到过去将军澳运动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7，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5。依照法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院线专访周秀娜同 Dada 陈正，分享拍摄贺岁片趣事。 边个搞到你 NG 最多呢？ 全部都有， 每一次开工都好似玩咁样，哦，收工啦，哦耶！ 今次阿聪就最多爆肚位嘅，之前咧佢可能俾到十个版本我， 咁但系佢永远拍嘅时候，佢唔会俾呢十个我噶， 俾第十一个你， 好贱格啊！真系错。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報道才知道原來這個珍珠奶茶的熱潮就不只是在香港，原來在日本都是非常盛行，出了很多很特別的產品，而珍珠這個字就更加成為了上一年今年代表的一道菜，就是這個 terms 其實是來自日本的一個食物調查和研究的報告，就選了珍珠，另外就是及後就是什麼芝士料理，而珍珠這個數字也都是比上年啊，唔系应该上年嘅数字系比三年之前上升咗70倍呢、這个搜寻嘅数字。 呢、這个珍珠咧真系太劲啦，因为咧珍珠而家直情喺香港有一个嘅 pizza 铺头咧系做呢个 pizza 啊嘛， 珍珠 pizza、 啊、你唔系啊？ 哎呀，你知唔知我其中一个暗黑料理就系谂住整呢个啊？ 我唔系已经有啦， 唔系我知道有啊，所以我先整一次俾你食咯。 哦，因为其实咧喺呢个网上面好多人都惊啊，即系以为哇你推出系咪搞笑咋咁样？但系唔系咯，佢系真咯，因为佢个卖相其实。又真系唔讨好嘅，我觉得 普通一个你似系一个 pizza 抌咗好多珍珠奶茶喺面嗰度咯。 我系觉得好似有一个 pizza 摆咗喺地下，侧边有好多羊咩屎屙咗落去咁样咯。 哇，同埋好干噶，焗完之后，我估系咪最后先抌啲珍珠上去？ 佢干到一个点就系你一食落去，你人哋话系珍珠啦，点知一食落原来系橄榄咁嘅咁嘅感觉。橄榄嗰啲又 系 好细粒噶嘛。 同埋黑色噶嘛，咁但系你有冇食过咧？最 后我冇啊，冇啊，冇啊， 见到都唔想食。 好兴趣啊！我妈妈珍珠啊，你好少见到我话好中意饮珍珠奶茶，我唔多噶。 但我身边都多 friend 系中意珍珠奶茶嘅。咁啊，讲到咧珍珠呢一样嘢，所以咧我就去咗日本嘅时候都留意啦。我发现真系好多得意嘅珍珠嘢，咁啊出咗咧有珍珠嘅软糖啦，咁啊带咗两样翻嚟嘅。咁之后咧都有啲嘢考下大家，有几样珍珠。 呢个唔系手信嚟噶， 呢个唔系手信嚟嘅。 呢、這个我想试、啊，反而 好怀疑嘅态度。呢、這个唔系嚟嘅，唔使惊，我唔会咁流嘅。 唔系我俾晒迪神或者阿乐咯。 因为你呢一个珍珠软糖，佢入边真系好似平时食嗰只咧提子嗰只。糖咁嘅 feel 喎， 提子糖， 即系嗰只提子软糖，好多砂糖喺面嗰只啊， 哦， 系啊，嗰只 feel 喎。 嗰只呢一只咧，其实见到上网已经有人写嘅，佢就话咧，你打开佢啊，你会发现咧，跟住开得啦，你会发现咧，里面黑色一粒粒啦，其实个样咧有少少似个宝 X 丸咁样嘅， 咁细粒， 大粒啲，大粒啲，但系嗰个黑色，你睇睇个样。 唔係啊，我直情打開好似真係飲珍珠奶茶咁味咯， 正啊！ 真係珍珠奶茶味咯。 係啊，咁呢個咧就啲人話個樣咧賣相其實就一般啦。 佢係好甜嘅珍珠奶茶味。 臭喎、 啊，咁又未去到臭，係好甜糖好多嘅珍珠奶茶味咯。 黑糖嗰啲臭味。 吓、 啊！哦，我闻到珍珠奶茶味 啊！ 呢啲嘢真系真系各花入各眼嘅，因为我唔知点解有啲 friend 系好中意饮珍珠奶茶啦，而我咧我系真系顶唔顺嗰阵珍珠啊！ 佢嗰个 size 似系咧，我哋平时食有一只圆圆地嘅硬嘅喉糖啊，一只喉糖咪纸盒装，跟住就堪称话叫软糖，但系硬烟烟韧韧嗰只咧，佢就系咁嘅样嘅， 好似个蘑菇头咁样嘅。 系啦， 系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哇呢、這个仲似珍珠奶茶啦，佢就成系个珍珠咧外边就。有一陣朱古力包住，但系佢个朱古力个颜色咧就同奶茶一样系啡色嘅。 嗱，唔好讲第二包住，讲第一包先。第一包咧，我食咗，我都食咗，我的口感咧系真系极甜嘅珍珠奶茶，系已经咧佢平时嗰啲话偏甜啊嗰啲啊，佢系极甜咯， 超甜， 浓甜啊，我觉得系。 哦，即系加咗三次糖嗰啲 friend。咁但係嗰、那個味道好冇 事， 我未試過㗎。 味道又唔係太曳 嘅， 味道我唔係話臭，我都係珍珠奶茶味咯。咁但係極濃嘅甜味咯。 但係你覺得似唔似即係珍珠奶茶嗰種珍珠嘅 texture？ 唔似， 唔似， 唔似㗎。 佢食落係化嘅。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我食？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而家個口有陣臭嘅膠嗰啲味啊。 嗯。 咁仲要係我食嘅時候已經嗰陣頭先我話一聞嗰種黑糖嘅臭味咧，成個營繞喺個口度啦。咁嗰種嘅口感又唔係煙韌，又唔係淋，係一劈唔知乜鬼一啲濕嘅泥喺個口度黐住黏喺我個牙度啦。跟住但係幾得意嘅，當我吞曬嘅時候有少少奶味出嚟啦。是有少少似珍珠嘅加奶茶，但系当我吞晒所有嘢之后，嗰一阵嘅臭嘅胶味就萦绕喺我的口腔。 佢嘅胶味真系好浓啊！因为咧，佢系个外面咧，嗱我就话食泥 feel 啊嘛，但我唔系食泥 feel， 我直情觉得咧外面好似有一阵咧硬嘅，即系软身可以摆入口嘅胶啦。你咬爆嗰个胶之后，入边嗰啲就化开咯，连埋你个胶一齐化开埋啦。 系， 但我自己食完之后咧，即系试完啦一细粒，我觉得其实胶味又真唔系好浓，反而系。茶味好浓，不过可能个个人嘅感受有啲唔同啦。 我就觉得个感觉系唔讨好咯， 系啦， 同埋 有难受去形容添，可以。 嗰阵味茶味我都好有保留咯，我真系唔识形容呢只味，但系佢唔系茶味咯。 我平时饮开嗰啲系咁嘅味嘅， 有啲茶味嘅，麦茶味咯。如果你话要茶，似饮完麦茶嗰种after taste 咁样，但系系怪嘅。 OK， 原来呢几样嘅珍珠产品呢对于大家嚟讲呢系唔系好吸引嘅。 你用另一包嘛。 仲有另外一包佢、其实呢系有朱古力喺面度包住里面嘅珍珠软糖嘅。 咦呢、這个系嗰啲 便利店 品牌喎。嗱呢、个呢外貌呢就似啦，因为佢似个麦妈妈咁样嘅。 系。咁系奶茶式嘅朱古力啦。 下次我都系俾你试先啊。嗯， 同埋我已经闻到一阵唔知乜嘢味，一打开个。个包装 嗱，有咩老老实实讲，系啊，又唔系太差嘅食咯，因为佢味道变咗曲奇饼 啊。 咁但系咧，另一样系咩咧？其实呢个香港人咧，成日都会食到嘅，就系、是、某某品牌以前有一桶嘅，一桶咧扭开个头咧，倒一粒出嚟，一粒咧喺个朱古力外面咧，系外面系朱古力啦，入边咧系软糖嚟， 系紫软糖嗰只， 系、啦。似系 exactly 咧，唔系似系嗰只啦，不过味道唔一样啫。 嗰只贵嘅贵嘢嚟喎。 系啦，而呢一个味道闻落系不好受嘅。 吓， 食落咧都不太有咩感觉嘅，但系咧慢慢咧佢回翻出嚟咧，我就觉得真系好劲呢个曲奇饼味。 嗯，好啦，唔紧要啦，你哋唔中意我拎翻屋企啦。系啦，咁其实讲到珍珠奶茶呢一样嘢咧，咁除咗俾你体验之后咧，咁亦都咧有几个珍珠奶茶嘅产品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你又估下咧三样里边有边样系假噶？好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珍珠嘅 foundation。 哦，假嘅。 点解啊？ 我估啊嘛。 都得。咁咧，话说咧，茶其实都有一个美容嘅成分啦， 系啊， 所以 茶料 而家 好兴。 嗯，冇错啦。咁所以今次呢个珍珠品牌嘅 foundation 咧，咁佢就颜色上边咧，其实系似呢啲珍珠奶茶嘅颜色嘅，但系浅色少少。 但你推就化噶啦，即 系 溶晒噶啦。 咁同埋搽上去之后咧，就有个美白嘅成分啦。 你系咪用咗个亮白嘅？ 不嬲都系咁白嘅。 佢今日特别化妆，有啲嘢佢 系咩？ 唔系，我觉得系因为佢染咗个头发啊嘛，所以你 唔系啊，佢妆系真系浓咗。 唔系，但系你今日个妆都好浓， 系咩？ 你都有啲嘢， 你系咪有啲嘢？你都有啲嘢， 因为我画个嘴画 多咗 赶时间。 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珍珠煎面。咁咧话说這个汤 咧，煎面啊，即系日本食嘅拉面嘅煎面， 冇错， okay。 但系珍珠嘅。咁佢就系搵一啲珍珠奶茶啦，再加埋啲煎鱼汤去煮嘅，然后再落一啲黑掹掹一粒粒嘅珍珠。咁然后咧，上面咧就会有一啲葱油鸡肉嘅。咁每日咧只系买十五碗嘅咋， 好呕心啊！ 葱油鸡肉再加珍珠煎面， 系咯，好核突啊！好似咧你饮完珍珠奶茶，然之后又食咗一个葱油。油照烧鸡扒，然之后呕， 我就觉得咧似成块炸完嘅，唔系，即系姜葱嘅鸡扒浸落去啲奶茶入面。 系咯，好核突，好呕心。 嗱，睇下你中唔中意啦。但系咧呢一样嘢，佢讲到咧好似好少，好罕有咁样，得十五碗嘅啫，即系你要排队食嘅。 系， 咁梗系啦，嗌得多，可能未必有人会食。 系啊，同埋嘥嘛。 咁又啱，整少啲，唔好整咁 多。即系佢，我觉得佢应该整一个系嗰个咩葱油鸡嘅煎面，然后送多杯珍珠奶茶，嗰件事好似合逻辑啲。 系啦，套装版。 系啦。 咁你又啱，唔紧要啦，都系揭秘嘢。 好啦，我拜你啲人。翻出嚟嗰个味咧系。焦臭味㗎，真係 誇張啊！ 可能我 mix 咗兩隻 啊。 哦，真嘅呢個我信係。 仲有珍珠雪條，咁咧又係用珍珠奶茶去做嗰個冰啦，然後裏面咧就會有一啲珍珠嘅煙煙銀銀粒粒嘅。咁三樣嘢，你又覺得邊一樣係假嘅咧？ 煎面係假嘅。 OK， 我都開始要轉煎面。 係阿嬷咧， 我覺得你第一樣面膜。 系 foundation，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肯定唔系第三。我喺香港见过珍珠奶茶雪条食，我有谂过买，系啦，我有谂过买。 原来已经有， 所以我知系啦。所以第一嗰个面膜 系答案系啊，冇啱嘅，因为预作嘅。 你嗰啲面膜嗰啲咧，你好难珍珠奶茶。 所以 foundation 搽啫， 系啊，跟住仲要搽埋落块面度咧，好怪嗰啲感觉。 系，其实都冇乜可能嘅。不过。又唔係完全假得曬嘅喎，最近咧有個萬字頭嗰個護膚嗰個唇膏品牌咧，就出咗珍珠奶茶味嘅潤唇膏， 真吸引咩？我真係一直都諗唔明白。 嗰個熱潮你唔明㗎啦，你都唔中意。 因為咧呢一個嘅珍珠奶茶嘅珍珠製品咧，係真係太多啦。我最近聽咧，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湯圓啊。我有个朋友系直情自己自制呢个汤圆，就系珍珠奶茶汤圆咯。佢将珍珠奶茶呢啲黑珠珠啊，混咗落去个汤圆馅入边， 好有创意。 然后佢个汤底系咩咧？ 就系啲奶茶， 就系啲奶茶。所以佢话食落口嘅时候，口感好得意啊，仲有珍珠奶茶咁啊，因为佢真系饮紧珍珠奶茶嘛。但系佢嘅玩法咧就系佢系自己包啊，所以咧佢系好大个嘅粉咧。粉团咧，去到装住嗰啲嘅细细粒嘅珍珠仔，系啊，咁但系我信佢咁样样煮咧，应该系好食嘅，即系你等于泡咗珍珠奶茶，再泡啲粉落去，然之后溶咗食咁解啫嘛， 系啦。咁如果你中意珍珠嘅话，咁样食系即系都几新鲜嘅，咁啊，同埋仲有见到有珍珠啤酒啦，好啦好啦，我转啦， 已经好难交， 唔系，跟住咧咁啊，啱啱去完旅行，其实都有啲手信嘅，咁啊送俾大家，咁咧阿乐呢个咧就最特别嘅， 好搞笑啊！阿乐嗰个系个鱼子酱嘅，唔知乜鬼啦、啊！我最憎呢大粒鱼子噶啦，好彩唔喺我度咋！ 哇， 多谢师傅， 多谢你啊！ 师傅系送咗个鱼子酱嘅眼罩俾我，佢呢个眼罩咧系嗱里边全部系嗰啲三文鱼子，即系平时食寿司嗰啲咧。咁我唔知道如果我大力拍个眼罩咧，佢里边啲鱼子会唔会爆咧？ 会噶会噶，你要戴住先拍，你记得戴住先。 咁有護膚嘅成分， 兩分錢，兩分錢 ， 嗰啲魚油咧好好噶，對護膚， 係啊，就唔喺呢度拍， 每日拍一粒好咯，知唔知啊？ 係啊， 拍完之後你塊面定立立啊， 同埋咧呢個勁噶，佢咧係可以擺喺雪櫃做凍敷啦，或者係擺喺微波爐做叮叮當熱敷噶。 哇！你記得上次我呢個交換禮物嘅時候送出咗俾阿波盛攞嗰個咁嘅熱敷毛巾啊頸巾啊， 係 之後有呢個咩熱敷 眼罩，係啊，咁我知道中意貪靚啊嘛，咁呢個啱曬你啊。 多謝你。 咁可以试下嘅。咁另外即系阿莫嗰个咧，其实佢之前借咗个润唇膏俾我，咁所以咧我就拣咗呢个润唇膏啦。咁呢个其实咧， 因为你用过佢，我觉得唔好用， 唔系啊， 所以你就 佢嫌我嗰个哪吒要用手指腰啊， 污糟嘅， 佢就送一支俾我话你用，你即系挤出嚟搽好啦，扭出嚟，你唔好再搵手指啊哪吒。 呢只扭嗰只嚟嘅， 扭嗰只嚟。 系啦，咁有咩咁特别咧？咁日本好多成日都话咩纯天然嗰啲噶嘛，咁呢一只咧其实佢系100%系天然嘅成分啦。咁同埋咧，里边有芥花籽油啦，同埋佢系有色嘅润唇膏嚟嘅。咁有时你出街女仔咧，好中意啊润得嚟咧，又有少少颜色，咁就会面色好啲啦。 系啊，多谢你啊！ 即系嗱，我做男仔咧，即系你讲起呢啲口唇膏咧，或者啲女仔成日都话咁啊，边只唇膏靓啊咁。其实我觉得唇彩系靓嘅。 对于 我系啊，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睇女仔见到佢哋搽唇膏咧，佢哋每次一搽唇彩咧，我觉得哇！加好多分嘅个样， 但系因为咧唇彩咧对女仔嚟讲系好易就甩嘅，因为其实佢系你一摸到你已经一个蜡咁样啫嘛，所以其实佢只不过通常系要搽咗唇膏之后先再搽唇彩，只系喺面嗰度等得个嘴靓啲咁啊，靓啲咁 嘅 啫。 同埋唇彩食入牙嘅机率高啲噶嘛。 唇膏， 唇膏高啲噶， 系啊， 唇彩 唔会噶，唇彩好容易就冇噶啦，唔见噶啦，所以。 是但男仔不会很不喜欢女仔搽唇彩的咩？如果你假设你男女朋友你 kiss kiss 的话，咪成口油咯。OK 噶， 因为唇彩自然个唇膏嘛，出嚟个效果。 系啊，唔系如果 kiss kiss 嘅之前咧，佢哋应该冇搽唇彩噶啦。点解啊？因为正咁样啊，冇晒。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Mira。 好，今日喺寻常事认真做新人呢个环节入面咧，有 Mira。 Hello， 我系 Lockman 啊， 我系 Eden 啊， 我系 Angelo。 喂，第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哋先，即系单刀直入啦。你哋有冇讨论过新人奖呢一个嘅问题咧？ 新人奖呢家嘢，我觉得主要都系姜涛同 Eden 讨论嘅啫，我哋就唔系好关事嘅。 你都系候选之一嚟噶。 但系我哋对 Mira 呢个就冇咁话好执着或者好有特别期望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哋都平常心咯。 有啊，同 Anson Kong 系咁讨论咯，佢就一齐讨论点样去可以攞到女新人奖咯。佢成日睇喺后边嘅呢件事， 点解要咁做咧？ 因为难攞咯，佢觉得可能就系、 是、真系 几难，系啊难攞，有 都冇得攞， 有挑战啊嘛。 今年你哋都系我哋嘅候选新人之一啦 ，Mira。有冇已经谂紧就系话，如果真系攞到奖嘅时候，大家已经谂去边度庆功啊？又或者如果真系失落嘅时候，会唔会大家互相鼓励啊？边一个人又最需要鼓励啊？咁样嘅咧？ 我谂最需要鼓励嘅系花姐，花姐应该好担心啊！而家佢成日暗暗地系咁喺度 check 住个榜咧，跟住又唔想俾我知道，但其实又俾我哋知晒咁样咯，系啊。 有冇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咧？ 佢又好紧张，死啦！一阵十二点又唔知要派边个啦，一阵又两点又唔知边个啦，死啦，入唔入到价咁样？ 咁花姐算唔算系你哋嘅公关王咧？定系 Mira？ 如果要你哋严选一个公关王嘅话，你会拣边个咧？ 公关王 Tiger 咯，因为佢唔讲嘢，唔讲嘢唔会错，唔讲嘢就唔会错啦。 如果 Mira 真系有幸可以攞到奖嘅话，你哋觉得？是哪一个成员的功劳，你是哪一个人选择答呢？ 问下 Anson 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 Lockman 的功劳来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很多我们不想做的东西我们都会被 Lockman 做，例如好像这条问题一样 ,Suppose 应该是 Lockman 答的。 现在变成你喔。 是啦，咁我预祝我们拿到奖，我就帮 Lockman 吃了这一坛先啦，帮你答了答得好不好？ 好庆功吃牛杂。 庆功就吃牛杂啦，如果真的没得庆功啦，落空啦。你又覺得係 Mira 邊一個成員拖垮你哋咧？搞到你哋冇得攞獎咩？ 係我啊，我近啊，唉，因為 你本身係唔係 Mira 嘅， 即係俾人話係 Era 多咁樣，係同埋因為可能我反而拎女新人比較大機會，因為我姓女因為。 好好呢個嘅，我講緊你 Mira 其他成員好好啊，即刻幫你俾氣氛。认真问嘅话 ，Mira 其实紧唔紧张咧？而家呢一个 moment 紧唔紧张啊？我自己咧就唔系话特别紧张，平常心对待，因为我哋觉得始终自己都系初段，或者即系唔觉得自己有啲咩话好劲或者好 好嘅实力拎到出嚟俾大家睇，暂时咁，所以奖项对我哋嚟讲系个 bonus 咯，即系唔会话觉得啊一定要攞，志在必得，又冇咁样嘅心态，所以都系随缘咯。咁有当然会好开心啦，咁但系如果冇，我哋都会觉得啊，咁我哋要 keep 住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咁。 其实我哋有得参与，我哋而家入到围已经好开心啦，因为不嬲我哋以前系素人，到而家无啦有得参与呢一样艺人嘅盛事，我哋都觉得哇好梦幻，冇谂过会有得有份咯。 咁啊喺呢度咧，咁啊预祝 Mira 咧可以咧，即系喺颁奖礼里面咧都可以攞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啦。今日 thank you 晒你哋 ，thank you 多谢。 好想走出旷野，为你唱诗，掌声响了大半天，听不见，听不见。我声线太多纷扰，好想打开眼界，让你叫嚣，标准多了，我愿渺小，看不见，看不见，已失去我的焦点。一位位擦过身旁，人海之中却变得迷茫。谁是我？不想当世界的。种快乐迎合多投入魔， 我只在手中等电子却到失于光线里面，要分辨我在我的背面，我的脸谁在划破这块脸，不露一手打破夜面，渴望一刻粉碎里面，我在边在划有新发现，总可掩盖耳朵有风浪去闯荡，打开身边的镜回望透摸，起身的跨出界线到达远方，会失落却希望我的自 由。记得最初你最深刻嗰一刻，记唔记得当你迷失几多次，再放肆再尝试，打破宿命，唔甘心继续无畏去追求安定，指针却慢慢偏离，流力追求过完美，迷住你围住我，一只掌声未够我欢喜，咁系咪叫做完美？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最着紧嘅可能系昨天嘅自己。 看着身边所有镜子，要破束于光线里边。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湾大选投票已经在下午4:00结束，过万个投票站随即转为开票所。行政院表示已经加派人手协助点票。台湾传媒引述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竞选办公室消息，预计蔡英文最快可能晚上8:00左右会见国际传媒和支持者。 主要对手国民党嘅韩国瑜今晚会留守高雄大本营等待选举结果。另一个候选人亲民党嘅宋楚瑜就会喺有结果之后召开记者会。蔡英文今日早上投票之后表示，希望选民能够用选票让台湾嘅民主更强大。韩国瑜投票之后搭车离开，冇接受传媒访问。宋楚瑜话：选举气氛平静，展现台湾民主风范。部分票站出现等候投票嘅人龙，有从香港移民台湾嘅选民话：喺香港生活过嘅人都会知道手上一票有几珍贵。内地公布其中一个武汉肺炎病人嘅冠状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新冠状病毒同蝙蝠、人同果子狸身上找到沙士类冠状病毒有近八成类似，同蝙蝠的沙士类冠状病毒最相近。袁国勇强调，只要病毒排序有几个位置改变，就可以令到病毒的特性变化好大。暂时数据太少，需要内地专家临床研究才可以引证新冠状病毒和沙士是不是相似，又说本港的戒备措施不能够松懈。他说现有病毒基因测试对新冠状病毒有效，香港相关个案的结果全部确认为阴性。一个女子在大屿山的凤凰山堕崖，送院之后不治。警方下午两点几接报，指女士住在凤凰山的山顶跌落山崖，身体多处受伤，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院。伊朗军方承认日前非故意击落乌克兰客机，形容是人为错误。总统鲁哈尼对事件表示深切遗憾，形容是悲剧和不能原谅的错误，重新会继续调查工作，查明并起诉涉案人士，并且下令采取一切措施补偿。军方声明说，客机被击落之前曾经飞近伊朗的敏感军事区域，被错误当作敌对目标。军方就事件致歉，并且将会升级相关的系统，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事故导致包括82个伊朗人、57个加拿大人和11个乌克兰人在内的176人死亡。伊朗邀请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等的代表一起调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强调会追究，为家属提供透明和公正的调查。乌克兰当局表示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协议，要求进行客观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送祝贺生日的信件。北韩外务省顾问金桂冠表示，信件不足以成为重启对话的理据。金桂冠在朝中社发表声明，表示有关信件证明特朗普和金正恩私人关系不错，但如果因此而期望两国就无核化重启谈判是不智的想法。又形容北韓在過去超過一年的談判被美方欺騙，浪費時間。金桂冠又表示，除非美方回應北韓撤銷制裁的訴求，否則不會和美方重回談判桌。北韓一直未有官方公布金正恩的生日日期，不過前 NBA 球星樂文曾經在2014年1月8日到平壤向金正恩唱生日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渐转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早晚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有几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慢线嘅意外拖走咗噶啦，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钻石山港铁站。咁就呈祥道去荃湾较早前近蝴蝶谷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啦，龙尾排到过去钻石山港铁站。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利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在新界区方面，将军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邵氏影城的中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过去将军路运动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由今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听朝嘅五点半，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彩虹道一段啦，三条地面行车线都系会临时封闭噶。驾驶人士请你改道行驶，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元嘅津贴，公司就俾500元。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你的电脑或者流动装置没有做足保安措施，网络罪犯就有机会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你的装置散播和安装恶意软件去盗取你的资料，又或者中断电脑装置的操作。为了保障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一定要为装置安装抗恶意程式化软件，还要定期进行全面扫描侦测恶意软件。当然记得要为抗恶意程式化软件启动自动更新功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保持警觉，不要使用一些来历不明的软件，亦都要提防假冒的防恶意软件，因为他们可能会弹出一些虚假的保安警告。若果你发现流动装置的电池突然很快用完，速度变慢，同埋不寻常地使用大量的数据，这些都可能是装置被恶意软件所感染的征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我哋承接上个礼拜啦，就揾嚟两位嘅得奖嘉宾。咁我哋咧都系喺今届啦 DigiCon Six Asia 里边咧就得到香港区嘅金奖啦，同埋咧得到全场大奖嘅。咁我哋继续欢迎 Tommy 同埋 Polly。 Hello，Hello。 咁上個禮拜就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就係、是今次得獎嘅作品裏面嘅內容啦、處理手法啦、故事甚至乎 message 啦。 嗯。 咁上個禮拜 Polly 就提到自己就係從事電影工作，有監製啦，有定期寫嘢啦、嗯。其實你咪好多時候一得閒就喺度寫劇本，喺度諗好多呢啲好天馬行空啊、好抽象嘅故事啊。 其實唔係㗎，平時唔夠膽寫嘅，因為拍唔到啊。 写 咗拍唔到冇晒， 真 系系啊！其实我做咗电影都好长时间啦，咁亦都喺北京做电影好长时间。咁我呢个古仔写嘅时候系嗰阵时我都仲喺北京嘅，咁、 嗯、 因为喺嗰段时间我见到一啲状况啦，我嗰阵时住喺一个叫做大悦城嘅地方，系东四环啦。咁呢、這個地方好古怪嘅，佢長期呢嗰啲馬路呢都係好亂糟糟嘅。 係咪舊區嚟 㗎？其實佢唔係舊區，但係呢佢呢個城市規劃係有問題嘅。嗰、 哦那 個嗰條路呢嘅每四邊都有車喺同一個點嗰度。 即 係 一轉燈就突然 間。係啦，咁大家都不互不相讓嘅。咁成日都哔哔哔哔哔啦，一樣一來依樣係佢哋路上打招呼嘅方法啦，依個你要接受到啦。二來係好燥底嘅，好嬲嘅，日日你都見到啲人嬲啊，一係就嗨花咗架車啊，或者落車就嗌交啊打交啊。我嗰時就喺度諗呢樣嘢，我話呢啲人冇可能天生就係咁、 嗯， 人唔會天生就想咁樣，我話一定係。有好多原因，咁呢样嘢留下咗一个种子喺我心里边。我好想讲一啲古仔，系关于人嘅罪，就系点解我哋冇 patience 冇空间去明白一个人犯一个罪，唔系一定系 criminal 嘅罪咯？点解我哋完全冇空间去思考，冇同理心？咁我一路都好想做一个咁样嘅故仔，直至到我几年前我嘅婆婆啦，我嘅嫲嫲喺差唔多时间走，咁嗰阵时对我嚟讲好大冲击。虽然咧佢哋都好老啦，成八啊几九啊岁咁，但系啊点解咁老你都预咗佢会走噶啦？点解佢走嘅时候你都仲咁 shock 嘅咧？咁伤心嘅。咁我嗰阵时就谂啊，其实咩叫死亡？咁我再去諗一樣嘢嘅時候，我睇咗一本書叫做《前世今生》，咁就係一個美國嘅心理醫生寫嘅、 哦，反而外國人寫嘅《前世今生》 啦。咁佢就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佢本來係要用催眠咧去幫一個病人咧帶翻佢去可能佢嘅 陰影嘅時候， 係啦，譬如話佢童年啦，通常都係啊。咁佢揾翻個 point 啊，幫佢解決佢心結。點知佢去咗前世，仲要唔係去咗一次前世，去咗好多次嘅前世， 即係好多世之前嘅前世。 係啦，係啦。咁而當中有好多嘢可以講到咯，即係佢講到佢明白到原來每一人每一世都有個任務，完咗咧佢就可以去下一世。咁 哦，即係唔使理佢幾多歲 嘅。係啊，即係其實呢樣嘢都令我放下咗依個傷心咯。哦，佢只系要咗下一世啫，做咩啫？做咩咁執着啫？跟住我再将呢样嘢去推论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是，如果人有好多好多世，我哋就唔应该咁執着我哋今世嘅一啲事情。第二件事就系关于个罪，如果我哋唔放低我哋嘅罪，我哋下一世呢个罪都会跟住我哋。所以呢个就系我最开头想写世外嘅古仔嘅原因。 哲學的起點，我覺得即係嗱，諗罪已經不是容易啦。即係喺而家香港裏邊，少人會無啦啦咁諗啦。第二樣嘢，其實譬如你講，即係今世下世嗰樣嘢咧，又係另一個好複雜同埋好超越而家能力範圍諗得到嘅嘢，因為我哋未必記得起。 上一世發生過啲咩事、 嗯嗯。 但係如果你個講法，你記得起即係你未擺低上一世嘅咯。 係啊， 又 係 一個矛盾嚟嘅。 係啊，或者係一種你天生嘅、一種其實我真係覺得係殘留嘅，同、除咗罪之外，其實愛都係嘅。 哦， 即係話你今世得到嘅愛，你下一世你會知道點愛嘅。 呢、 這個都係美好嘅事情。即係我成日都同其他人講，我話我係一個好 lucky 嘅人，因為我有空間去思考，所以我希望我，因為其實人人都諗到嘅呢啲嘢，只係大家好忙啊，咁樣冇時間諗。咁既然我有時間諗咧，我就希望我諗到嘅嘢咧，有方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諗到嘅，其實。 哦，咁所以咧就邂逅咗 Tommy 啦。 係， Tommy 我個印象 啦。 系啊，系Tommy 呢个紧要，但 Tommy 都要讲多少少，因为咧，其实之前咧，佢就已经参与咗另一套电影，就叫做《今晚打丧尸》。咁大家都知道片头同埋片尾嘅动画，其实都系出自原来系 Tommy 嘅手笔，但系同今次嘅风格其实都几极端嘅。因为那个就是一些很实啊很硬邦邦一些粗野的、表达方式来、反而今次世外呢就很 soft、比较真的留白空间多一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譬如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动画师的过程经历是怎样、 我都是主修动画的我是 City Creative Media 的那阵就、叫做是我好有兴趣去画画，但我又知道我对漫画又唔系话特别大兴趣嘅，我又觉得动画系一个最触动到我嘅一个媒介啦。咁所以我最后都决定咗，不如我修读动画啦。咁然之后完咗个毕业之后，就同几个同学仔，咁我哋搞咗间production house 咁啊，咁又专接一啲觉得未系好专做动画嘅，咁我哋都会做一啲。後期啊，或者啲 motion graphic 嗰啲嘢，咁其實我哋就我哋嗰個做動畫導演嘅情況又唔多嘅，咁偶爾會發生啦，即係可能有一年我係會去咗台灣度做一個電影嘅前期，即係動畫電影嘅前期啦，咁啊。然之後就即係阿羅偉倫，即係今晚打首先嘅導演又即係邀請咗我去幫手去做一段片啦咁樣。咁嗰段時間開始，我哋就接觸多咗，即係真係可以自主啲去做動畫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一直去到上年嘅年中啦。咁我自己就開咗一個叫 Point Five 嘅 studio 啦，咁就淨係做一啲比較cell animation， 即係 2D 動畫咁樣嗰種風格嘅嘢。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我係相信影像係有一種感動位嘅，即係我相信係佢未必可以醫到你，但係如果你係喺一個好寂寞嘅時候，或者你一個咩時候，你會突然之間偶爾諗翻起某一啲電影嘅劇情，而嗰樣嘢佢主角經歷過嘅嘢，可能會令到你好似知道哦，如果佢係遇面對呢件事嘅時候，可能佢會咁樣揀，或者點樣揀咁樣，你少咗種空虛嘅感覺，你少咗種寂寞感覺。咁所以我好認同電影係做到，而動畫更甚就係佢可以。是一個比較抽離少少嘅一個比喻咁樣咯， 即係唔使咁現實嘅處理方式啦。 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點我一直咁醉心喺動畫就係，我覺得佢有呢個魔法嘅。 都因為今晚打喪屍，所以你兩個就邂逅啦，係咪？ 係。 但係個經過係點嘅咧？ 其實因為我都寫咗一段時間呢個故仔，咁我用咗一年嘅時間去籌備想拍嘅，咁但係發現係拍唔到啦。咁跟住我就決定咗 拍唔到嘅原因係因為太 因為其實呢無論點都好，你揾一個真實嘅演員去演小鬼呢個角色呢，會首先令到人哋好難接受你想講嘅嘢，你唔夠容易去令佢哋去吸收你 心入為主咗， 係啊，因為佢會覺得係一個 thriller 嚟嘅，係一個驚慄片嚟。咁所以我就決定咗要做動畫。咁其實我一路都揾啱嘅動畫師，但係我一路都遇唔到，直至到我睇今晚打喪屍。咁我睇到 依、這個animation 嘅開頭啦，同埋結尾，我覺得驚為天人啊！我真係覺得好厲害，原來香港有咁犀利嘅動畫師。咁我嗰陣時就拍緊《女王撞到正》有監製嘅電影，咁啱啱個 CGI 導演咧，阿水咧就係、是、阿、Tommy 嘅朋友。我就話俾佢聽，我真係覺得今晚大喪屍個 animation 嘅 artist 係好厲害。我話我識佢啊，咁所以佢就幫我line up 咗，即係阿 Tommy 就撮合咗你哋啦。 係啦，咁我即係見到佢嘅時候，我都同佢講，我真係佢嘅 fans， 我真係覺得佢好犀利。 Tommy， 你第一次接觸 Polly 嘅古仔嘅時候，同 講好啲啊嘛，你知 Polly 好犀利， 因為你一開始接觸佢嘅劇本嘅時候，其實同你原先接處理開嗰啲其實都幾唔同噶嘛。 嗯，我自己係中意 Polly 嗰個古仔嗰啲 style 嘅，因為我畢業作品其實都係嗰啲行行企企冇咩嘢做咁樣，然之後好似講好深嘅嘢咁。咁其實 文青系列 係啦係啦係啦，冷靚好深嗰啲嘢。 我嗰個好 commercial， 我講多一次俾你聽。 咁啱佢揾我嗰個時候咧，正值我其實係喺一個即係做緊 freelance 期間啦。咁然之後我亦都好想有個古仔，我好想做一啲嘢。咁但係我未有。咁啊，咁然之後其實但佢帶有一個關於輪迴生死嘅嘢，咁然之後正喎，咁然之後就傾咯，然之後一路傾一路發掘，原來呢個古仔唔係咁簡單，即係而且佢俾到一個 vision， 我睇到係可以做到好走得好遠嘅呢個古仔，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why not， 不如我哋就試下咯，即係開始做咯，咁啊，咁當然我哋就。即係即刻難行去填表啦，然之後申請咗個分定去整呢個動畫啦，十分鐘。 天時地利人和喎，呢、個 都幾嘅，都幾夾啱 嘅。因為成年都真係咁啱啊，嗰段時間撞到又咁啱，嗰陣時又有一個咁嘅活動喺度。 係啊係啊，冇錯，真係覺得好似上天安排咗，係可以俾我哋。做呢件事， 我哋就係結婚咁樣啦，講到好似係 啦，新郎可以交換戒指。我哋係天地雙路，我哋係天地雙路。話打是打，好打乜都打，打打下原來發現乜都假，點樣虛假咁報道照打。我諗呢個比賽對於你哋嚟講都唔會喺呢度會提，因為除咗默契啦、火花啦，甚至乎我諗你哋想講嘅嘢都唔係淨係呢十分鐘，會有好多。咁未來會唔會有啲再長遠啲嘅目標或者計劃將會誕生？ 嗯，會啊，因為其實本身我第一次俾阿 Tommy 睇嘅故事並不是十分鐘嘅，係一個八集嘅故仔嚟嘅。 哦，即係劇集式嘅動畫故事嚟嘅， 係好闊，好多前世今生嘅嘢嘅。咁 係單元式啊，定還是都係一個 long story？ 其實都係單元式嘅，本身係單元式。咁但係因為做完呢個製作之後，去咗好多唔同嘅動畫節，亦都見到好多 expert。咁我同我哋分享之後咧，發現其實我哋依一個 vision 最好係做電影，一個動畫電影佢能夠承載嘅message 啦，同埋嗰個容量咧係大過 series 嘅，因為有好多 series， 因為你喺電視播有好多嘢你係。講咗人哋都唔明，人哋唔 expect 去聽一個咁複雜嘅嘢， 同埋 distract 咗嘅。即係如果你兩個鐘頭或者一個半鐘頭九十分鐘，你真係好專注睇一個作品，你吸收嘅嘢 個感受唔一樣。係 啦，會比半個鐘。 係啊，所以我就依段時間就密羅緊鼓咁樣，就將我本身要咁闊嘅一個故仔咧，就將佢修改成為電影動畫電影嘅劇本咯。咁而家 都係 啊，咁我都唔驚咯，所以。 咁但係就即係啦，即係而家都 OK 嘅。導演睇咗第一個 第一稿， 第一稿佢都係話哦正喎、啊，但係咁樣都係嗰句啦。 Tommy， 你而家即係接收咗呢個電影劇本，有啲咩諗法？甚至乎你覺得個模式會係點樣樣？ 唔講好啲嚇、啊， 有啲長。 係啊，佢話有啲長，佢唔想費事畫太多。 有啲唔係咁，但係其實我反而覺得好嘅，即係我哋每次都係精練去揀啲最好嘅，因為我自己最驚就係即係我哋講嘢有啲太沉，又好驚，或者如果講得唔夠又好大問題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料又齊啦，咁我哋而家開始慢慢去剔走一啲或者加啲嘢咯，可能喺呢個步驟裏面咯，但係嗰、那個劇本係我自己覺得係如果可以做得到係真係唔係一個市場上面成日見到嘅一句嘢，係因為佢真係帶到佢有少少似一個 therapy 咁樣嘅，我覺得有少少療效嘅，我自己覺得嗰、那個 係、會帶反思嘅功能， 少少嘅都有。 咁、我預祝你哋成功啦！ 多謝， 到時記得話俾我聽。 係啊，好啊， 一定會支持。係啊， 多謝曬。 好，呢兩個禮拜啦，再一次恭喜兩位啦，獲得到金獎同埋全場大獎啦。咁希望未來你哋嘅動畫唔單止成為電影啦，甚至乎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上映，將呢一個 message 同大家一齊分享。再一次恭喜你哋！ 多謝 ，thank you。 Hello， goodbye and hello。君に会って今君とさよなら Hello Goodbye and Hello そして君のいないこの世界に Hello痛いと誓うよ